大家好，大家好，大家阿曼啊，李家贵给大家拜年啊，新年快乐。那么啊，我们今天呢 要来关心啊，这里给你啊，接下来的总统大选哈、哦。那这个当然两边啊都诉求团结，李民进党的部分呢 这个在过年前哈、哦，高嘉瑜接受了一场啊这个党的支持者的震撼教育。那他看没有办法想象说为什么反应这么激烈。那他也说他要反省，好、哦，那到底也反省是真的啊？给他会不会再重演？哦、然后啊、这个啊、赖清德这样的处理，好、哦、啊、大家的这个感受怎么样？好、哦，那谈到赖清德他的啊、和平保台，好、哦，是一个啊、调整。那么啊、这样的调整是不是还会接受到挑战？你国民党的部分，哈、哦。那么朱立伦据说要访问日本，然后他也要组成非绿大联盟，意思是要跟柯文哲合作吗？也和郭台铭邓来不、哦？那另外是张亚中啦、洪秀柱啦，这些人都在推动啊所谓的初选啊、哦。那这样子，国民党会不会有初选？如果是初选，侯友宜会下来选吗？侯友宜啊，他啊、这个讲说我们不是强国的棋子，这个事情啊。美国的前国家安全顾问伯明莱其实等同于对他非常强烈的驳斥，看起来一边酸总统不叫你干单啊、哦两边啊都需要非常的团结啊、哦、我们今天啊、邀请到的来宾第一位是前民进党新北市的市议员何伯文， 大家恭喜兔年行大运。 好，另外呢是啊、政治系的教授范世平范老师， 伟哥好，大家新年快乐。 好，另外是啊、资深的媒体人王时奇， 大家好。 好，以及啊，资深的媒体人陈东豪， 大家发财。 另外呢，是国民党新北市的市议员叶元智， 大家新年快乐。 以及啊，政治评论员张义善， 黄一哥好，大家新年快乐。 好，那么啊，首先呢，我们要来看啊，因为啊，在选前啊，在过年前啊，这个啊，高嘉瑜啊，以啊参加赖清德啊，以这里向党员报告的座谈会哦，结果入面啊，炮声隆隆哈。哦啊，叫伊都爱露台，哈、哦，然后啊，说他一起背过来，哈、哦，然后这个啊，这个赖清德说有路用的工课给做一挂，哈、哦，绝对无唔对，无路用的话减讲几句啊，把比搞较好。结果台下热烈的掌声，哈、哦，那很多党员跟他说，跟赖清德说，这些人如果你不处理啊，不要为了高嘉瑜了，王世坚，好、哦，我们怎样你选这个东主席被冲下，哈、哦。好，那么啊，首先呢，我们来看 VCR。 高嘉瑜下台，背骨鱼，背骨鱼，背骨鱼下台。 来，我们下一位高嘉瑜委员。 谢谢，谢谢大家。其实现场的各位大哥大姐都是深爱民进党，跟我一样，很多人骂我，我听到了。谢谢，我们民进党就是一个大名大放有不同声音的政党，也有很多的支持者一路上给我加油。今天早上我也去市场走了4个多小时，我是每一个市场一个一个跟大家聊天，有支持者抱着我哭说看到大家这样骂我他都艰苦的，他也看得哭。我们不希望我们的支持者彼此撕裂、彼此分化。民进党是靠大家的努力才有今天，所以我们很感谢大家都是为着台湾、为着民进党，这是咱共同的目标。虽然有不同的声音，但是我们都会反省、检讨、倾听。我在这里是最资浅的，但是我们努力的在基层。去听听更多不同的声音，替民进党争取更多的支持。大哥大姐千万不要激动，身体比较重要，你们不要再生气了啊！你们对我不同的意见跟你们的声音我都听到，你们很有活力，就是要用这个活力继续支持民进党啊！你们好 啊，这个博文啊也是民进党的啊、党员啊、 是。 那你若假设讲怎样讲，迄个场会安尼你会去无？ 这个我的个性哈、哦嗯，我应该还是会去， 还是会去。 对啊，但是就是说我应该是不会说这个特别在提早那么早哈、哦、去那个，可能就是，等大家差不多就位了哈、哦，啊，我们就很 逃这个 很低调的从旁边去坐到位置上去了，因为坦白说，因为我们也会知道说那个中间，尤其哈、哦。我绝对不会选择从中间这样子，那么好像在走星光大道一样，啊、哦，因为 走星光大道， 那个感觉就好像是大进场。我们选举的时候常常讲， 对， 那大进场哈、哦，可以看出那一天高嘉瑜他是有一点，就是可能他也是想要去跟大家沟通吧，应该他的用意是这样，那所以他很大方的想从这个星光大道那个大进场那个进去，那因为当中哈，就是很多的群众大概累积起来的很多不满，大概在那时候发泄了。啊，我认为这个 你民进党才顾干嘛看过这款场面？ 很少， 就是对自己的党员 很少 啊，好、哦，很少。 啊，不过我必须坦白讲哈，其实这次的这个说明会每一场哦，其实都炮声隆隆。 好， 只是说高嘉瑜这个是很特殊的例子啊、哦。那所谓的炮声隆隆的讲，每一场因为这次本来就是要检讨这个民进党败选之后检讨。 嗯。 啊，我们的党员对党公职哈、哦，坦白讲是非常的严厉。 嗯嗯。 好、哦、啊，我觉得这也是好事。所以民进党为什么哈、哦？这个第一个防腐机制很强，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失败之后那个自愈啊，自己愈疗的那个能力很强。 嗯， 因为坦白讲，那个党员对每个党工职要求都非常严格，所以我们在前面哦，乌马奇哎炮声隆隆，嘿每个大概都会被炮弹波及啊，大概拢用 saving 掉。不过大概是没有像高嘉瑜那个走星光大道那种震撼教育那样子那么强。 嗯哼哼，是我看这个啊、画面啊，这个新闻发生了后，好、哦。通牌媒体又过来讲啊，讲民进党就是听不下改革的声音，这样，然后难怪会失去中间选民。思琪怎么看？ 我觉得很可笑啦。 嗯， 就是说高嘉瑜去，他的确是胆量很够，但是我觉得那个是经过精密计算的，也就是说他现在已经在这个蓝白阵营当中被称作是民进党的良心。 嗯哼， 然后所以他透过这一场的演出。大进场，大家对他呛虾，大家给他难堪，然后他还是啊，这个跟大家挥手微笑， 嗯， 他等于成就了自己人生新高峰啦、 哦、 他已经变成民进党的良心中的良心，也就是更为少数的那种、哦、那种啊，让人珍惜的那样的地位、啊、但是珍惜他的对象其实就是蓝白阵营、 嗯、 那我会觉得如果蓝白阵营觉得哇，这个良心真的是难能可贵，不可多得、嗯、要不要就赶快猎人头、 嗯、 有没有赶快把他猎回去，让他也成为蓝营的良心，就是、啊、哇你看让台湾的政治水准整个都往上提升、 啊、 良心这个互相在比拟、哦、那我觉得对于高嘉瑜来说，他其实算计的都是个人、 啊啊、 那他没有在顾虑整个党，那所以当他的好朋友什么何志伟啦、王世坚啦、啊、在那边帮他讲话说、 嗯、 啊这个民进党内啊大鸣大放啊有话直说，可是问题是支持者绿营的支持者在意的其实不是你有没能不能够允许你大鸣大放有话直说，而是在意你说你是拿错假资讯来进行攻击自己阵营这样的行为、 嗯、 所以我才会觉得大家愤怒爆表的原因是因为你似乎在迎合蓝白阵营甚至是中共对台湾进行的认知作战、啊、那个认知作战才是事件的全貌，而不只是你一个个人高嘉瑜在那边放炮。那所以翻开高嘉瑜的这个历史，什么30元快筛啦，哇指挥中心很烂啦、 啊、 什么300元的血氧机啦等等的，哇这个指挥中心根本就不作为啦，这个没有帮人民省钱啦，其实全部都是错误的资讯、 啊、 然后他的目的造成的效果是民进党很烂，民进党是废物，民进党执政根本就不配， 嗯嗯嗯， 因为你执政太烂了，连自己人都看不下去，然后你都一直踩在这个民众的头上、 嗯、 去练自己的财， 对， 伤害的重点是在这，所以我觉得新主席赖清德必须要做处理、 嗯、 但是他的处理没有办法是开除，因为你找不到一条党内的任何法律是 他触犯了这个法，这个我觉得高嘉瑜也是很小心的、 啊。你那个开赌，我看在几个路大条。 对，事情会更大条。那高嘉瑜其实也很聪明，他没有违反任何一条白纸黑字的党纪，让你抓到那个把柄。但是新主席必须要说重话，而且点名说重话。他点名高嘉瑜、何志伟、王世坚这些人，我认为是有必要。然后他们对党造成的伤害，不是因为他们大名大放，而是因为他会进行认知作战，配合敌对阵营。这件事情全党都应该要重视。我觉得赖清德必须要做出这样子清楚的陈述，然后让大家知道说，哦，当你们在面对这种言论的时候，要第一警觉，这个叫认知作战，这个就是高嘉瑜会做的事情。那你只要把它定掉了，把高嘉瑜这些人贴上了这样子的标签的时候，你其实就比较不担心说啊，接下来的初选大家会啊含泪投票支持。我觉得他既然已经被定位成一个敌对阵营认知作战的这个枪手的时候，其实他未来的政治路其实就很难行了。 所以我讲实在话，我以前做大话新闻做了10年，然后现在做政治要做5年，总共15年。以前曾经发生过杨秋兴事件，我不晓得你记不记得。可是我觉得杨秋兴至少他没有去绿营的场，所以我说我没有看过这么激烈的场面。那我再请教你，你刚刚有讲说这是精密的计算， 对， 换句话说，他算好了这边反应会很激烈，他更要去。你如何看出来他是精密计算？ 我认为他透过这样子的场合，可以更加的巩固他在蓝白阵营舆论上面的支持力道。然后他认为在一个单一选区要50%过半加一票这样子的状况底下，他合理的认为这个就是他制胜的关键，因为他有蓝白的支持，这个才是50+1票。然后所以我才觉得说，你50+1票 OK， 但是你不能偏废这50。因为你现在的做法其实会让50掉成20，甚至掉到15。所以这件事情你有没有加一都不重要了，因为你50已经没有了。然后我觉得他是因为希望能够有蓝白的支持，然后所以他会在初选或者是大选的时候，在各个候选人当中明显的占于优势，就你看其他人都是巩固基本盘，但是我不一样，我有基本盘以及加一票那个蓝白的支持，就是这个东西谁能达到。那我要提醒高嘉瑜的是说，你越往中间，就是这件事情是对的，这个选战策略是没有错，因为他只有一席，所以总统大选为什么要一半加一票，这也是蔡英文的策略。蔡英文就慢慢移慢慢移，一直从左边移到中间过半，从这个民进党的台湾，然后一直到了中华民国台湾， 对， 一直这个扩大了版图可是蔡英文没有把台湾丢掉啊， 对， 蔡英文是这个牢牢的抓住了台湾的这一把，所以他才能够50+1嘛。那你高嘉瑜是20+1，不会赢。 你刚刚讲说他是去世精密的计算，如果这样讲白话，这叫挑衅了。 他的很多在里面跟那些支持者， 对支持者的挑衅， 对很多人都认为那个是挑衅，甚至有人认为那是诅咒，因为他一直说大家年纪都大了，希望大家健康康，不要再生气了。然后就是你很难觉得说正常人会讲出这种话，你一副就是哎呀，你们这样气下去可能这个老命不保啦等等的。我觉得的确啦，就是不太有人会讲出这种话来，很刺激，很挑衅，然后甚至是有带点诅咒的味道。 那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他如果精密的计算，其实他希望现场去越激烈越好吗？ 有没有他期待越激烈越好也不知道，但是他一定知道那个场面会非常难看，会让他这个一定骂声不断。然后可是他采取了一个大进场，并且微笑挥手，尽管是戴口罩，可是他那个态度是从容的，看起来就是哦，你很有高度，很有包容感，然后面对大家对你这样的不友善，你都还可以保持你的风度，我觉得他是刻意的啦。 可是他不是有说我一日三省吾身的吗？ 对，他 讲是讲一日三省吾身，然后他的结论醒的结果是都是你们的错，都是你们这些人在撕裂民进党、支持者不希望看到大家撕裂彼此。对，就是他三省吾身完之后的错误是在你们、哦、不是在我、嗯、所以我是有醒的哦、嗯、错的是你。 OK， 来方老师。 他是有战略高度的，他这叫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就一定要，我知道这个是龙潭虎穴，嗯，我会被骂，但是我去的话，我才可以让这些啊讨厌我的人，嗯，尽情的骂我，哦，然后我可以获得网络的声量，嗯，也可以让那些同情我的人更凝聚在我身边。我觉得他是有目的的，而且他很清楚这一场的主。 如果他是有目的，你就要这样讲，他也是一种挑衅啊， 也是一种挑衅，没有错。另外就是说，他也在蹭谁？他在蹭赖清德嘛。嗯嗯嗯。因为我们看到那个场合，赖清德讲话大家都是鼓掌的。 对。 所以他要透过我蹭赖清德来获得我的正当性。嗯嗯嗯。虽然赖清德也没有支持他，也没有批评他，嗯，但他起码站在赖清德旁边。哦。就现在赖清德现在是民进党这个人气最高的嘛。嗯哼。所以我觉得哈，他的外号以后应该叫做犀牛皮啦。嗯。哦，那个脸皮真的是这个厚道，我佩服他。啊。哎，我真的觉得，因为一般齁，你说一般人，我明明 犀牛皮不行啊，以前有个羊什么的， 羊吉熊，已经 领走了， 好，那就是犀牛皮 plus 啊， 不是、啊，应该是说有一只公的， 2.0，那因为我真的觉得，我们从人性来看齁，就一般人，我明明知道这个场合大家讨厌我，嗯，我通常一般人是先不要去了，嗯，就避免 冲突， 避免冲突，我就是不要挑衅对方，也不要制造冲突，嗯，可是高嘉瑜不是这样的人哦。大家也是说，我明明知道有冲突，我偏向虎山行。嗯，明知山有虎，嗯，偏向虎山行。 他越从容，越显得对方很极端。 对，而且，所以我真的觉得，我觉得高嘉瑜当然他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动作， 是 我觉得他也吓到一点了。嗯，就是民进党支持者对吴欣岱的支持，嗯，是他没想到的。嗯，因为的确哦，那个愤怒哈、哦、已经转向吴欣岱。嗯，所以我觉得他现在有点危机感，就他只在趁这个机会。然后参加这个活动，嗯，来表达他的善意或他的道歉，嗯，但是我觉得他完全是功利的，功利主义，嗯，啊，是基于算计的。那我们知道就是说， 高嘉瑜你不要中计啊，因为吴欣岱现在加入民进党也来不及了。 对，但是我必须要讲，明年这场港湖选举，嗯，应该会有四个人会出来选哦。一个当然我们知道就是李彦秀，嗯，李彦秀上次输给高嘉瑜，啊，他这次在这个市议员选举也是。高票啊， 超高票， 超高票。第二个是谁？黄珊珊。 黄珊珊 哦，黄珊珊也很有可能。嗯，这次市长选的也不错，港湖得票也很好。那再来就是吴欣岱，吴欣岱，我想他要出来，台湾基进不可能拒绝他。嗯，好，哦，那他这次这个市议员是吊车尾嘛，嗯，落选头啊，哦。那再来就是民进党。嗯，所以说我觉得如果四组人出来选的话，我觉得高嘉瑜他也知道，如果真的吴欣岱出来，绿的盘跑掉，嗯，他基本上是落选。好，哦，他就是落选。 那我问你啊，如果你刚刚讲了四个人，李彦秀、黄珊珊、高嘉瑜、吴欣岱，嗯，那蓝的不要讲了，吴欣岱跟高嘉瑜两个谁票会比较高？ 难讲，真的很难讲，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吴欣岱如果他，嗯，如果高嘉瑜还是维持这一种针对民进党批评，嗯，啊，踩自己来踩，把踩骂自己人啊，讨来衬托自己，嗯。啊，我觉得这个打法的话，我觉得吴欣岱的票可能会超乎预料之外，嗯，因为我觉得民进党的支持觉得很切心，啊， 那个选区好像李建昌也是嘛， 李建昌也是啊。 李建昌出来跟高嘉瑜拼初选，谁会过？ 哎，难讲，啊。李建昌很有实力哦。哦，李建昌，而且我觉得他的扎根基础，他担任市议员的时间比高嘉瑜还久。嗯嗯。所以我觉得 李建昌八届议员呢。 对，所以我觉得李建昌你也可以站出来啊。嗯。来，我觉得选民是。明智的，选民是明理的，嗯，你用这种政治算计啊，现在在那边道歉表达呢，跟你之前哇，嗯，对这个民进党 为什么人家一日三省吾身，你们都不相信呢，啊？ 那我跟你讲，我一日无省吾身啊，我也可以讲，要洗几次，对，随便你讲。但是问题是说，大家看的是你真的是诚意、诚心诚意，嗯，还是只是 啊？我要怎样才叫表示我诚心诚意？ 不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从量变到质变，嗯，那不是短暂的。哦，好好，是从2014年柯文哲当台北市长，嗯，你就跟柯文哲勾勾敌嘛，你们两个人就是好像很好嘛。嗯，对，你也才帮柯文哲讲话嘛。然后你看，包含像2018年姚文智选市长，你态度是什么？嗯，你轻蔑的嘛。 是 陈时中选市长，你要绕跑嘛。嗯， 所以我觉得这些点点滴滴，我觉得选民是已经记在心里面。嗯，而今天只是一个，因为你骂哦，这个行政失灵发6000块，那只是一个压倒树的一个最后一根稻草。嗯哼哼，但是长期的观念不是一夕之间就可以改变的。 来，动好，嗨。 其实我觉得高嘉瑜刚才最后在立法院那个回答是有被吓到的。嗯哼，高嘉瑜真的在我在政治上看到非常聪明的女生。嗯，她就问题是太过聪明。嗯哼，聪明到最后你会觉得说她经常是踩在民进党上去。 你把说聪明的人跟聪明的人都在一起哈，一物类聚 。哦， 啊， 可是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啊，就是她还要不要选港湖嘛？嗯。其实我们讲那么多没有用。对。他第一个要拜托的是柯文哲。嗯哼。柯文哲如果要推人齁，他注定就落选。嗯哼哼哼。就是都不用讲嘛，这政治其实是很实际的嘛。他第一个不是去拜托赖清德。嗯。拜托的是柯文哲。哎。柯文哲说即哭我们就不提名。嗯哼哼。高嘉瑜才有办法评连任。嗯哼哼哼。然后再过来。我觉得他应该有被吓到，因为我觉得他在立法院那个讲话那个态度， 他你从哪里看出来吓到？他们两个都不相信了，你哪有吓到？ 我觉得那个他讲话有一点不知道，有一点不大知道怎么回答、嗯，因为他平常反应非常快，嗯，他只知道说那个基层的票反弹太凶。 你觉得民进党支持者原谅他了没？ 没有， 没有， 他知道那个来不及拉，哦哦，会惊到，嗯，所以才会有无心带，就。那个名字叫吴兴代，叫做路人甲都可以，嗯，只要有一个是绿军的人，嗯，他至少就带走1万票以上，嗯嗯嗯，你少1万票，你怎么跟国民党 PK？ 嗯，国民党对面那个人是谁不重要嘞，嗯，所以他的关键第一个要先看柯文哲的脸色了。 哎，我跟你讲啦，原住他们的蓝营支持者都很有爱心呐。 会先支持他， 对，看到高嘉瑜这样都会投他啦。 会先支持他嘛？ 哎呀，不 支持， 对不对？ 好，要电话 民调的时候一定支持他， 民调的时候会支持啊。民调的时候会 支持林彦秀， 他初选已经过的啊，他初选已经 过，初选已经过， 初选过， 你一定得给他支持哦， 一定支持他。我觉得其实高嘉瑜有蛮多。 我讲一句话哈，我觉得柯P要不要叫高嘉瑜去 加入民众党？ 对呀， 啊， 就不用提黄珊珊了。 对啊，嗯，对吧？哎，他不是还都要追嘛，对不对？然后他就直接跟民进党吃蓝军的票啊。啊哈哈 哈，对， 因为我其实觉得高嘉瑜有一个特质啊，蛮适合从政人可以参考一下，就是只要自己不尴尬，尴尬就是别人。像你看，像他不是一个个去，哎，他一个个去握手，哎，然后人家跟他比，然后像我的话，我就比较玻璃心，所以有人骂我就会。比较难过，他就是很、 啊、你会去吗？如果这样的话， 我也是会去的，可是我会难过。但是你从那个高嘉瑜身上感觉不出来难过，所以他非常的就是一副就是慷慨就义的感觉。还有、嗯、他平常三不五时忽然间 慷慨就义， 忽然间就唱起歌来，然后也不顾在场的眼光，大家都假装不跟他对话，否则他会继续唱下去。然后不然就是去那个毕业典礼唱破音，然后类似这样。但是这样 他的破音是真的吗？ 不知道啊，因为我觉得他有时候又唱很好听，但有时候又破音。 有人说他唱， 对， 听他过唱过歌说他不是都那样子的。 对，像我、oh. 像我就是唱歌很稳定。 你们这样讲法好像他破音是故意的， 可能技术性的 啊，我技术性的。 就但是你能够技术性控制破音，代表也有一定的歌艺，所以他有他的实力啦。 黑起港呼哦， 对对对。那我 是技术性， 可是问题是说，他因为这样子，他就累积很高的声量。你看，大家就一直讨论他，所以李建昌怎么跟他选，我觉得选不过他啦。 好算呢， 我真的觉得选不过他，因为 初选 是， 我这个我要 全民调， 初选的时候国民党一定帮他， 不是全民调， 不是只有国民党，他有中间选民啊，很多人没有经过李建昌嘛。其实我们国民党也有经历过这个状况啊，他。昨天李正浩就说高嘉瑜是他学妹啊，因为李正浩以前就在国民党一直骂我们，一直骂我们，那骂国民党，后来他被开除了嘛。那当时其实很多民进党人也是帮李正浩讲话， 是， 所以就像我们现在帮高嘉瑜讲话一样。所以但是我觉得高嘉瑜应该还是很稳啊，我觉得以他的， 不是高嘉瑜绝对不想当李正浩，李正浩到现在多可怜啊，议员都没选上，自己出生八字一点不好。 立委选举是单一选区， 对对， 单一选区就是说，这个到最后可能主要政党都会推人嘛。嗯，那你现在的意思说，假设这个高嘉瑜好像说我有很多这个蓝营的选票啊。过去我认为就是说，国民党如果这次啊，如果国民党提一个够强的，例如说像李彦秀或者是这个黄珊珊，然后他们能够整合， 假设他们是分两组，那又不一样了、哦、坦白讲，到最后鹿死谁手，是这个目前看起来说民进党的，或者是激进党，或者是国民党也分裂的话，那到时候鹿死谁手还很难讲、但是如果说国民党就整合蓝白整合成一组、哦、真的我觉得我们这边就是要非常强。那为什么、为什么提高嘉瑜的部分、哦、我认为他也讨不到什么便宜，因为高嘉瑜一直认为说蓝这个蓝的这个票会支援他，可是如果一对一到最后是紧绷的话、我觉得那个东西不是说我等一下在跟他这边眉来眼去就有用的，所以我觉得基本盘下啊，他现在的部分是说他要扩张是没有问题，可是现在他是好、哦、一打 是你扩张，但是你基本盘也 对啦，就是这样，他基本盘已经拉个怎样，什么50%，今天变15%啦，有没有15%？我都 基本盘的15%、哦。 我跟大哥、大哥讲、哦、我在过年前我去市场、哦、我们发春联嘛，跟大家拜年哦，哇，那大家都很高兴，因为喜气洋洋。但是我们绿营支持者、哦、我又遇到好几个说，泡本啊，你这春联我来提我给你哦，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代志哦。你当然你要话讲要开除高嘉瑜，安尼会使无？我买啊，我讲这不是我都决定的哈、啊。但是嘴讲啊，我们这个意见我们都会反映，确、实我们也都有反映哈、那你知道那个基层的这个绿营的群众真的是对他，不是说港湖地区耶，那已经外溢到外面来了。所以那个东西也会对大家好，包括像那个我们在年前哈，这个包括党主席的补选嘛，党主席补选，我们当然都希望说这个投票率可以这个提高嘛。那很多人会说，那如果不处理他就怎么样？哦，这个，所以这个东西这个外溢效果是有的哈、那我是觉得，当然我们要积极的去争取这个这个除了绿营基本盘以外的票，可是你不能够用。 那高嘉瑜是对民众是加分啊，减分啊。 他很多就是。如那个赖主席讲的、你建立在非事实的部分、哦、这个部分就不行。你都事实的批评那当然可以啊、你要选前不是这过年前我们为了什么发现金券5倍券还是发10000块6000块大家也是吵得要死啊。 是。 哦、你基于事实去批评那都没有关系。可是如果不是事实的话会造成很多问题。 拍摄一下易山兄桃花博士跟后你讲等你好不好、好来我们先休息一下这个。那这个刚刚谈到民进党的团结啊，谈到高嘉瑜啊，易善兄要补充。 那我补充一下，就是高嘉瑜或王世坚的做法，就是民进党在台北市叫做那个民众党化或柯文哲化了、就是为了追求声量的时候，因为今晚民进党在追嘛，马民进党有声量嘛，所以一为着网络声量，一个不断的马民进党嘛，争取蓝白的支持嘛，这个就是说，我觉得是赖清德未来要解决的问题。如果党现在的气势这么差的情况下，你如何防止民进？说真的，走了一个高嘉瑜，还有另外一个高嘉瑜啦，哈、就是说你为了立委，为了初选的过程里面，他争取出现，他就会采取一些不择手段，这个叫做不择手段，那伤害了整个党嘛，所以为什么吴清代会大家最近会被人家 提出来？对啦，人台北提其他立委，在专台湾其他立委也别安尼 啊。是啊，但是我跟你讲是讲，假设今天因为今麦高嘉瑜强调声量啊，假设高嘉瑜啊去有开敌啊是停权啊，一波声量了之后，会有其他人呢、我相信还是会有其他人会觉得走高嘉瑜路线是可能会再通过所谓的立委初选的成功的。因为毕竟每一个人都在算计自己的利益。 你刚才高丽那个何伯文去。挺那个朋友一的， 朋友一的，你现在就要去管， 怎么管公呢？ 外爹嘛，他每一个人还是有他的党格啦。我记得谢长廷主席讲过一句话，说我要头版头条有困难吗？我只要主张两岸统一，我就头版头条。 对对对， 不用啊，你到总统府把裤子脱下来跑两圈，你就头版头 条了。高嘉瑜，你 这是王爱风话。 王世坚、高嘉瑜，都是不公安派样子，所谓犀牛皮、厚脸皮，对不对？因都是为了家己，下面弄也让外惯。因为了因选举，为了李伟这些，等于我会提醒高嘉瑜是讲，假设今天你出来选，你没有如果吴信代出来选，我觉得他一定不会过关的、啊，因为国民 对高嘉瑜一定会落选的。 对，因为那一区其实大概就是六所谓的424啊，424有国民党在40%啊，民进党在40%的、20%大概就是民众党的黄珊珊。那因为黄珊珊，你只要吴信代拿到20%，你就完了。拿掉一层就你就输给国民党的那个40%， 是， 也就是432嘛，所以你就不可能在没有国民进党的支持底下去赢得这场选举，所以他有点聪明过头的觉得说民进党那就说被他绑架，你知道吗？那种东西也。那个绑票哦，绑票绑 的票容易， 哎，绑票的票容易了，含血、含泪、含恨都被投给他。 今麦干票啊？今麦干票啊？ 我觉得没有，只要吴欣带出来，我相信有20%的，相信，因为很多人说他拿所谓的议员选票是45%，他大概只能 民进党支持他的大概就是那四成五，嗯，剩下的五成五其他议员的票大概都会跑到吴兴丹那边，嗯嗯嗯，因为现在整个民进党的基层氛围就是这样子嘛，哦，包括李建昌啊，哈，嗯，或者是 梁文杰， 梁文杰，因为 梁文杰说不差这些， 不差这些嘛，嗯，啊，等于孤叶洞五差哦，如果高嘉瑜你继续这么做，孤叶洞这个基本盘吹不出来的时候，你赖清德是要怎么选总统？嗯嗯嗯，所以包含赖清德可能未来都要做一个抉择哦，如果吴兴丹也选。高嘉瑜选的时候，那个选区，嗯，他两个要不要同时支持？嗯，还是他只支持高嘉瑜，哦？那个会变成是一个全国， 欸，那些票都很重要， 哦。对，因为他不只是影响到台北或者是内湖南港嘛，嗯，他影响到全国的民进党支持者都在看。如果赖清德不处理高嘉瑜的问题，是民进党所有的基层最始终的这群人，他没有办法吹出热情，吹出票出来。嗯，所以我相信，如果吴兴丹出来选，赖清德可能也会占你的台。 哦，有趣。那你觉得高嘉瑜改了没？ 我觉得改没用啊，就是因为他的选票的基础就不是所谓的，他就是长期以来就是绑架民进党的选票。嗯，对于民进党这些始终支持者，他就是冷眼相看嘛。嗯，然后所以大家都只记得特权疫苗、唱歌跟骂民进党，他这四年做了什么？大家是记得这三件事而已，其他的事情他都没有帮民进党捍卫过，民进党发声过嘛，所以他不是单一事件，是已经长期以来就是这样。听说那一天呐，啊，他去绕全场的时候，其他立委是站在门口是在等赖清德，欸，哎，结果他绕全场是干嘛？他要跟赖清德选主席吗？哦，一副好像他跟赖清德选主席，他所以他也要去拉票，啊，所以要去拜票，啊。那一场是赖清德的党员场，是要大家动员，大家去投给赖清德，嗯，让民进党可以透过赖清德的投票率提高的情况下，可以团结一致，嗯，就可以去拉比赛，嗯，你底下拉比赛，可谁贵啊嘞？所以民进党的支持的位，我很看不下去，就是因为你已经超出一个政治人物该有的那个分际跟氛围。我觉得王世坚反而要鼓励一下，因为他那一天是没有去的哦。嗯，为什么？他知道他去会破坏掉赖清德，他原本他希望营造团结的气氛，哦，反而他没有去，哦。所以我觉得王世坚这件事情是被可以被肯定的。嗯，但是不是啊？高嘉瑜去个谁过来的？ 哦，也就王世坚是他贴贴不贴贴的赖清德， 对，我贴贴的赖清德嘛， 贴贴的 积极价。你讲后我要赚声量，我就媒体来访问我，我要供的货。嗯嗯，所以他还是顾及到基层支持者的心声，但是高嘉瑜是完全不顾基层支持者的心声。 医生，你现在觉得高嘉瑜是民进党啊、民众党啊，还是都是党？ 我觉得他是完全柯文哲化啦，哦，他其实就是说我只要顾及我这一系的立委的选举，其他的你们都是他有他的算计，他觉得民进党不管如何都这些票一定会灌在他身上，所以他最近我猜他是有点怕了，尤其吴兴丹的事情，他知道如果吴兴丹出来的时候，他的票至少两万票是不见的，他如果两万票不见，他是无法赢国民 党。两万票很多呢， 对吧？因为国民党不可能没提名提高嘉瑜嘛，我嘛支持讲无你国民党嘛休息啊，高嘉瑜何里休息啊？啊，我另外个提名，我们全党支持吴兴丹啊，把你国民党的高嘉瑜来拼啊。但是这个话民也都国民党今麦讲足好听。讲哦，因就挺高嘉瑜有诶无，我恁收回去嘛，嗯，哦，恁提名高嘉瑜嘛，我乃提名吴兴丹嘛， 是 过年就简单算一个简单的数学啊。上一次他赢那个李彦秀，高嘉瑜赢李彦秀啊，嗯，赢七千票， 好好， 上次很拼哦，哎，他就赢七千票，嗯，上一次是有这个蔡英文的817万的加成哦，嗯，啊，他一年以后还有没有办法这样子？嗯。差七千票，他还这样子搞，嗯，一张讲那个形容词最好了，就是他是柯文哲化，嗯嗯嗯，啊，柯文哲这三个字对民进党支持者代表的意义太清楚了，嗯嗯，你怎么让基层愿意还支持你呢？ 哎，师姐， 我要补充就是李建昌也提醒一件事，就是说因为2024的港湖区的立委，嗯，看起来高嘉瑜现在是被延上嘛，就是要胜出不是那么，那所以他要。赢过李彦秀，赢过等等的其他人，可能不是那么的容易。嗯，那如果他在立委这一战输了，他会选2026的港湖区议员。嗯，然后那是多席次的哦，所以他一个人可能会拿三个人的票。啊，如果到那个时候他仍然是挂着党籍的话，啊，所有港湖区民进党的议员 就惨了， 就惨了，嗯，就完蛋了。 对， 所以他的祸害不是现在。 还会，它还会一直延续，而且不止两年，可能四年。 对，因为高嘉瑜现在已经变成是一个指标人物了。然后民进党的对他的厌恶已经不是说只是港湖地区，是全台湾。嗯，所以这个对赖清德来讲，你要不要？你到时候你不能说你要选总统，嗯，好，然后高嘉瑜要选立委，刚刚讲过他的态度就很重要。 对， 因为这已经是大是大非的问题，这不是说啊你跟高嘉瑜有什么私交或什么东西的，而且他这次忽然出现在那个会场， 对， 我觉得赖清德事后怎么觉得？有没有觉得被突袭？嗯，因为你造成我这个场面几乎快要失控，所以他这样的做法，刚刚我说他去蹭赖清德，嗯，但赖清德被蹭的舒不舒服？搞不好他觉得，啊，你怎么这个时候跑来这个地方？嗯，啊，你给我制造很多的就麻烦嘛。 是， 所以我觉得赖清德的个性是什么？他是看大是大非。嗯，你看他当初对于李全教，他也是贿选进入到台南市议会，他拒绝去议会接受质询。嗯，他是态度，虽然很多人认为这有点违反民主的，嗯，啊，但是他觉得那是他的原则。所以我认为他要除了处理啊这个高嘉瑜的问题，还有就是台南市议长议会的问题。嗯，但这个东西我就觉得没有蜜月期，哦，就是必须要处理，否则这会延烧到他自己2024要选总统，嗯，会不会连支持者都不愿意出来投票？ 是是， 因为大家觉得蔡心嘛，愿意嘛，嗯，那我觉得是他真的要好好思考这个问题。 那实际再请教，王世坚会不会选立委啊？接下来， 我觉得应该很有可能吧，他 好像是中山大同， 他是中山大同， 中山大同，哦，他也当过立委嘛，哦，说不定他的确会跟吴怡农卡那个初选啊。嗯嗯嗯，哦，我无法预料。 那，啊，你觉得他选会不会上？ 很难讲，他也曾经选上过嘛，对不 对, 對, 對, 對，他也曾经当过立委啦。嗯，那我觉得他跟吴怡农比的话，那当然吴怡农应该胜算还是比较高一点，哦，就是他也两个人都在同一个选区经营，嗯，然后可是吴怡农的那个 如果有初选，搞不好国民党会帮谁？ 国民党应该 吴怡农，国民党代表在这边， 我觉得国民党也陷入两难吧，就是两个其实我觉得对国民党来说都不是那么的好打呀。吴怡农他也经营了好几年的时间，而且他的形象上面是端正的，然后对，然后王世坚尽管跟这个国民党可能有一些这个情谊吧，我不知道，嗯，但是我所以会陷入一个选择上的障碍啊。嗯，好，国民党 好，这个民进党当然有民进党的挑战啊，刚刚就是挑战之一，就是说如何处理高嘉瑜，就变成是党主席非常大的难题。那另外呢是要选总统的赖清德，现在喊的是和平保台，有人说他有调整，其实我不曾看过他讲抗中保台啊。好，不过呢我想请教一下易善兄，这个和平保台啊，赖清德都有什么条件吗？ 对，抗中保台这四个字其实从来没有在民进党的国安高层啊，政府的国安高层，嗯，或者民进党的一些高层人士讲过啦。 是， 听说我听朋友讲是说，最早是国民党的人骂民进党的时候说你们抗中保台，嗯，然后很多的我们说真的我们有一些独派的支持者，他们认为抗中保台哪有什么错，所以他们就不断的讲抗中保台，嗯，所以在于民进党从来高层包含是主席赖清德从来没有讲过抗中保台四个字，那他现在讲的是和平保台，其实和平这两个字其实就是备战，啊，备战才能和平啊，所有的战史上面所有的战略史的所有的历史上面告诉我们，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办法跟敌人对抗， 对， 你就只有投降或者是被打他，嗯，啊，所以我们只有备战才有和平啦，啊，如果不备战就没有和平，所以我不知道说和平保台有什么错误，嗯，那但是国民党不断的提说我们不要做大国的棋子，尤其侯友宜啦，啊，这句话也是抄袭来的，国民党其实很喜欢抄袭，那个是韩国瑜当初在4年前在选总统的时候提说我们不要做棋子，我们要做筛子，嗯，到现在为止没有人知道筛子是什么意思， 是 侯友宜除了说不要做大国的棋子，他也没有说那我们要做什么子，嗯，难道做轮子吗？中国打来的时候我们跑得比较快吗？ 是， 还是跟学一样选总统的时候骑个摩托车骑个两轮或四轮的轮子跑得比较快，你绕跑选总统也比较快，我是不知道侯友宜他的两岸战略是什么，嗯，也就是说我们虽然不做大国的棋子，但现在的战略上面的布局都是我们在区域防卫里面我们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嗯，台湾要跟美国日本合作，甚至跟澳洲英国现在都已经进来整个西太平洋的防卫里面，嗯，我们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不过我觉得侯友宜啊，自从讲出我们不是强国的棋子， 我觉得这个事情已经越来越受到挑战。赖清德也公开质疑，说这对台湾非常的不利，如果变成社会共识的话。那另外是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说有心人散布美国把台湾当棋子，这跟北京的宣传很像。其实也就是说美国完全不支持侯友宜这样的论点。所以你看侯友宜最近，我觉得他越来越低调，不敢再讲了。这对他选总统其实是有影响。来，我们来看一下。 乌俄战争、中美竞争、全球关税避免分裂，台湾不可能自食其果。台湾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我们绝对不是强国的棋子。 咱千万唔通让有心人故意发起的怀疑美国的言论，假作社会共识。那安尼讲，对台湾非常不利。美国伫背后帮忙压制专制独裁国民党，所以台湾的民意到我都一步一步迈向民主成功的道路。所以咱要确保台湾的安全，除了自己要提高咱防卫的力量之外，千千万万唔能够有心人士故意好做。怀疑美国的言论成功，那无咱台湾会真危险。咱未来要继续和民主阵营徛做伙，这条路咱是要继续行。和民主阵营徛做伙，嘛是确保台湾安全真重要的一步。 好，那么我先请教一下石奇，你觉得刚刚看到赖清德在讲哈？有心人故意发起怀疑美国的言论，变成社会共识，这对台湾非常不利。你觉得他在讲谁？ 国民党啊。 他在讲，一共这媒体下工，这个是矛头对着侯友宜啊。 因为侯友宜的这一段话，其实跟国民党的论述是一致的啦。所以你说赖清德有没有在针对性？我觉得他就针对整个国民党加上共产党。因为共产党就把这个美国视为这个外来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嘛， 是。 然后所以对于美国的态度，其实中国是反对的，而国民党也是反对的啊。所以是从马英九以降，然后到国民党的战斗蓝，然后一直到侯友宜，其实立场都一样，就是美国是坏人啦，我们不可以相信美国啦，打仗的时候美国不会来啦，首战就是终战的啦，不要相信美国人等等的。好，那当赖清德讲完， 他讲我们不要当强国的棋子，美国听到呗？ 美国当然听得到啊，要不然美国干嘛爆掉之类的，一定会气死啊！就开什么玩笑？我拼了老命在那边拉这个各种战线，然后跟日本、跟韩国，然后跟欧洲，然后结果你台湾自己内部在那边跟我说美国是坏人，不要当美国人的棋子。对美国来说，拼了老命在做民主阵线的联盟，然后帮你对抗压制独裁的集权的政权，然后结果你们国民党竟然会是这样子的态度。好，那当赖清德讲到这件事情，说不能让以美论成为台湾言论的主流，否则对台湾很危险的时候，你知道第一个暴跳起来的是谁？是中国时报。哇，社论啊，赖清德逻辑不通啊。然后联合报啦，哇，赖清德讲完这句话之后网路炸锅啦。网路哪里炸锅？不就是联合报自己炸锅吗？也就是说这种认知作战的这个言论，跟国民党，然后跟这些国民党友好的这些媒体，其实都是一致的。那这件事情我觉得赖清德应该要多琢磨，不断的讲，一直讲。某种程度我觉得美国对他的信赖是有的，所以美国对国民党的信赖是没有的。所以这件事情很可能在总统大选当中成为一个分水岭。就是我们不能说美国决定了台湾的总统大选，但是美国的态度的确会在台湾的总统大选当中具有一定的参考的意义。那这件事当然重要啊，如果当初这个马英九没有获得美国的支持，他能选上总统吗？看起来也不行啊。所以赖清德要不断的讲，要一直强调这件事，他要取得美国的信任，取得日本的信任，取得民主阵线的这个信任。我觉得对于赖清德的制胜是很重要的事。 我感觉吼，美国啊，听到侯友宜安尼讲，其实真正心很寒呐、啊。这伯明啊，他是 川普政府时候的国家安全副国家安全顾问，伊和咱的前参谋总长李喜明对谈，就李喜明就问他说：“美国印太司令部或军事部门是否有介入台海战争的军事计划？”伯明直截了当的回答 ：“Yes， 有 啊，而且不止一个，我们的计划不止一个，有充足的计划，但我不能讲，跟你讲细节。哇，开这么多钱，这么多舰艦，这么多飞机，这么多美国的军人，这么多钱预算。”我要替你防卫，结果你跟我讲，你无要做我的棋子。 而且我还兵推，我还帮助台湾，我们一起来演你一个最好可以打击中国的方法。然后你还要这样说我， 是 损失两条航母，日本的战机1100架以上。 对，还有他可能好像战争也，他也要损失很多美国士兵哦。 对，他也是几千的士兵，一定牺牲掉啊。 那侯友宜说不当他的棋子。 对啊，不当强国的棋子 啊。 其实我觉得这很有 趣。那个我替侯友宜讲一下话。侯友宜其实他也没有讲说他要。那个强国是哪一个国家、啊、 他说 我跟大家讲，侯友宜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在于齁，他其实没有中心思想，他没有什么很具体的价值。然后呢，我也认为说未来国民党一定会推他当总统的候选人，可是等他担任国民党候选人之后才是他挑战的开始，因为那个要面对两岸外交。好，那你要具体讲说侯友宜到底有没有这个国际两岸的一个论述。我认为他是有，他其实已经推出，你看我帮他整理得很好，他已经推出这个三阶段论，就是说两岸国际的三阶段论。第一阶段，我们不要当强国的棋子，好，就不要当强国棋子啊。你再问他，不要当强国棋子，那个强国是指哪里？这个是指说我们就是要好好爱台湾、哦、那好好爱台湾，那我们要怎么实际行动？实际行动执行面怎么做？你要告诉我啊。把握当下，我跟他讲，你说侯友宜没有 好好做台， 好好做台，把握当下， 我刚刚好好做台几好。 那我认为这个就是他的三阶段论啊，所以美国哈也不用气急败坏了。我讲起来，因为侯友宜讲起来，他对于两岸国际是空的，他现在中心思想就一个，伊就是被酸总统，就是这样而已。坦白讲，你问他两岸，我就跟他讲，有一次我们在议会问他，我真的在快昏倒了。那我们问他说，这个不断的这个骚扰我们台湾台海，你要不要对这个讲一句话，这种严禁讲一句话，他竟然公开在答询台上说，骚扰台湾的这个附近是哪一个国家啊？哦，你看他就是这样，他那个态度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如此啊。 是后好，侯友宜啊，自从讲了台湾不当强国的棋子之后，过来就点起啊，唔敢去恭维啊，哦，跟他讲好好啊做代志。其实啊，他的声势因此开始下降哦，不是往上走。那为什么会这样？接下来情势会怎么演变？等一下我们继续讨论。来，先休息一下。